下面是张学金演唱的《赵氏孤儿》。 Oh! Thank you. 最后是马绍良演唱的《战太平》。 Woo-hoo!

道这里有好多个喇嘛寺院。 对，藏族文化古老程度，流传着许多美丽动人的故事。这其中格当太子的故事，那可是家喻户晓。相传格当是一个国王的儿子，在大漠深处去寻找宝贝，来解救百姓的饥荒。于是他就带着一百个亲友，乘着大船向大海而去。 同志，我们将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启禀， 报，命令部队，集合。 是。山腰子， 到。 吹号，集合。 是。 失败，我们一定要警惕敌人阴谋挑拨藏族同胞和我们红军的关系。为了顺利通过藏区，继续北上抗日，我们一定要坚持党的民族政策，为此不惜付出一切代价， 保护藏族同胞利益，不拿一针一线，尊重藏族同胞信仰，不进喇嘛寺院，不进喇嘛寺院。 咱们歇会儿吧。 我不累。 他累了。 小白龙，我们休息一会儿好吗？好，休息。木木，让大家下马休息。 好， 下马休息。 打仗了。 杨姐，去遛马。 不，我还要听猪马讲故事呢。 好。我去，我去。

息在猎场、啊、天际欢欢入太阳，猛然间呼叫一声，却要见他们一个个亲戚快马响叮当，都是几尺的量，他哇哇哇哇叫，四面八方冒火光，光穿山天穿地关，我都不看一眼看不见驻马姑娘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一个妖魔，他高声嚷啊， 说什么是红军， 红军， 红军长官要去咱驻马姑娘。长嘶一声落荒而去，下落不明。 你马上派人去找，那可是猪马的命根子，也许找到小白龙就能找到猪马 呀。 土司，民团司令裘万里带来一个国民党中央政府特派员求见土司。 特派员，民团司令， 这个时候他们能干什么？ 他们说带来了有关红军的消息。 红军，请 呀，有请。 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格桑土司。 扎西的了， 土司，这是中央政府派来的特派员李先生。 普斯，

我说话呀！ 大姐来了，大姐来了！ 老乡，老乡！伤员李大贵、徐海江、叶广福、郑自强，要是有粮食，他们是能挺得过去的呀。哪怕是一顿饱饭、半碗热粥、两口冷干粮，哪怕。半碗热粥，两口冷干粮。金喇嘛寺是犯纪律，可是你得赞吧。受处分，处分就处分吧。 回咱们救的那个藏族姑娘。 对，姐姐，前几天我们合得谎民团遭遇的时候，她被绑在马背上，后来我们救了她。 趁我们和民团交火的时候，她抢了一匹马跑了。 你说过，那会儿民团穿的是我们红军的服装。 对。 罗长林， 到， 马上到师部去，把这里的情况报告政委。 是。 季明，你去找叔叔，无论如何搞一点吃的来。 姐姐，这 让他想办法。 那你呢？ 我要把这扇门打开。 好，山伢子，有总。 家。不不，我自己会回家。你一个人万一被白匪抓住，好姑娘开开门到姐姐这儿来。不，你在骗我，我不开门。 唐明后你有仇，红军真心 执行命令。 接受任何处分？ 不，老班长是给部队找粮食。 老班长是为了救共产党。

给吃吧。 不，我要让